清晨七点钟，雄鸡我不明，一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提醉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1，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所带来的燃在东京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雄鸡唱晓，我是主持人王毅。 大家早上好，我是夏萌。 这也是我们燃在东京的特别节目雄鸡唱晓的最后一期了。 是的，经过了一个东京奥运会的几天的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段这个过程哈，可以说呢，大家通过东京奥运会呢，也是感受到了中国奥运健儿们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激情和向上的感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去好好的回顾一下东京奥运会88枚奖牌背后哪一个故事最让您感动和回味呢？其实我觉得你要说哪一个故事，具体到哪一个人、哪一个故事，现在想起来呢，可能有点模糊。我觉得奥运会嘛，就像是一场大剧一样啊，每一个人呢都是主角。在奥运会的舞台当中呢，也没有所谓的什么男一男二男三，女一女二女三哈，每个人的背后呢都有自己的故事。老将也有老将的坚持和突破，那新人小将呢也有他们的亮点和给我们带来的惊喜。所以我觉得哈，在88枚奖牌的背后呢，可以说每一场都精彩，每一个情节每一个故事都值得回味和感动。 其实呢，另外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话题再扩大一点，就除了这88枚奖牌，这也是我们的奖牌，对吧？可以在整个的奥运会赛场当中，哪一个故事更让您感动？比如说我特别感动的就是一张照片。就在那一段时间，我身边的朋友都在发那个照片，就是在同一天，西班牙男篮和阿根廷男篮告别了奥运会。两位在过去10多年、20年时间里面，给我们带来了太多感动的老将，保罗加索尔和路易斯斯科拉，他们两个。就那个照片让我特别的感动。就是其实这是这一代人看篮球的朋友的青春。 这个感动没有在 NBA 赛场当中实现，反而来到了奥运会的赛场当中啊，让人更为之动容。 对，从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一直到了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两位老将在同一天告别了自己的国家队。 是的，所以想听一听大家对于奖牌背后的故事哈，有没有哪些是打动您的？其实不光是奖牌，我觉得每一场比赛啊，或者您在奥运会赛场当中、赛场之外看到的每一帧画面或者每一张图片，有没有哪一刻打动了您，都可以通过微博和微信来和我们进行交流。那第二个话题呢，说的就是今天晚上的比赛了啊。 这有家里人就说了啊，现在奥运会也是落下帷幕了，剩下的时间就看我安了，是吧？今天呢，北京国安是面对客场面对天津金门虎，按照赛程啊，他现在也不太分主客场了。要看一看这场比赛咱们用什么方法来攻破对手的城门吧。上一场面对金门虎打了一个0-0的比分，全取3分，咱们靠什么呢？这是今天的两个话题。另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听到奥运会方面，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38金32银18铜，共88枚奖牌收官。 另外，在极速锐评的环节当中呢，会去关注中国军团亮点多多，圆满完成参赛任务。 东京奥运会昨晚闭幕，夏奥正式进入了巴黎时间。 东京奥运会闭幕了，接下来呢，北京冬奥会也将走进我们的生活。再过179天，北京冬奥会就将开幕了，下一站北京，共同期待。 那北京国安队今天对阵天津金门虎，而在昨天的时候呢，金民哉啊也是被主教练宣，金民哉正式离队，加盟了费内巴切。 这有官宣的，还有主教练宣的， 有自己宣的啊，有朋友宣的。反正现在是主教练发布会宣啊，俱乐部呢应该是会在今天，是不是有真正的官宣啊？因为费内巴切那边呢还在走一个关于金民哉签约体检的最后的流程。当然呢，在昨天下午也是召开了北京新冠肺炎 疫情的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在这个会上也介绍到，当前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其当地人员呢暂不允许进京，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的地级市域内的其他县当地人员非必要不进京，全市报告确诊病例的住所及单位所在的乡镇和单位人员原则上不允许出京。 提醒大家呢，要自觉遵守首都各项疫情防控的规定，来返京人员要主动履行好防疫责任和社会义务，配合落实各项防控的措施，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安全，严格遵守佩戴口罩、各类场所进门测温验码、就餐保持距离等等规定，并且提高个人防护意识，戴口罩啊、勤洗手啊、多通风、不扎堆、少聚集。 下面就进入早安奥运，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刚刚结束的第3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Buenos dias, from GIA。 明亮的阳光带来新鲜资讯，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早安，奥运。 那么在昨天呢，奥运会也是落下了帷幕，中国体育代表团是获得了金牌榜和奖牌榜的第二位，我们斩获了38枚金牌、32枚银牌和18枚铜牌。那昨天呢，中共中央国务院也是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发来了贺电。 贺电表示呢，在第3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全团同志表现出色，取得38枚金牌、32枚银牌、18枚铜牌的优异成绩，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为祖国和人民赢得荣誉。党中央、国务院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你们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对备战参赛带来的严峻挑战，不畏艰难，科学训练，敢于争先，敢于争第一，圆满完成参赛任务。在过去的16天当中，祖国和人民热切关注着你们在赛场上的良好表现，为我国体育健儿取得的每一个成绩感到高兴和自豪。你们牢记党和人民的嘱托，勇于挑战，超越自我，迸发中国力量，表现出高昂斗志、顽强作风、精湛技能，生动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实现了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人生誓言。你们与世界各国各地区运动员同台竞技，相互切磋，促进了交流，增进了友谊。你们的出色表现进一步激发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团结奋斗、凝聚凝心聚力注入了精神力量。 当前全国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意气风发地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希望你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初心使命，继续发扬中国体育的光荣传统，戒骄戒躁，再接再厉，进一步提升我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提高为国争光能力，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带动群众体育发展，为推动增强人民体质，推进体育强国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更大力量。祖国和人民期待着你们平安顺利归来。 是的，那么这一次我们在奖牌榜上位居第二，这样的成绩呢，也追平了里约奥运会取得的境外参赛的最好成绩。那这个时候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刘国勇的总结。 这次中国体育代表团可以说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总体来讲实现了竞赛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从获得金牌的项目分布来看，我们优势项目六大优势项目，跳水、举重、乒乓、羽毛、射击、体操，一共获得28枚金牌，占到我们整个代表团金牌的74%，应该说奠定了中国代表团38枚金牌的这么一个基础。基础项目像田径、游泳这次表现也是非常突出，还有我们的像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帆板啊，也有很好的一些表现。另外像自行车、击剑啊，也发挥了很好的水平。当然我们有一些项目，特别是像交手类项目，这次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也找到了我们的一些差距。这次值得称赞的就是我们运动员在 运动竞技场上的精神风貌，特别是零零后刮起了一股中国风。我们这些老将像董栋是吧，苏炳添等等，这些在场上也有非常好的表现。那么从一个侧面来看，从体育看社会的角度来讲，体现了大国风范，特别是体现了新时代中国新一代青年人蒸蒸日上这种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风貌。 中国体育代表团呢，在本届东京奥运会上一共是拿到了38枚金牌哈，这个分布是举重、跳水各取得了7块，乒乓球4金，包括呢体操这边是拿到了3枚金牌，游泳3金，田径2块金牌，羽毛球2块金牌，滑艇拿到了1块金牌，场地自行车、击剑、赛艇、帆船、帆板，这都是拿到了1块金牌，蹦床也是拿到了1块金牌，还有一个王者之师就是射击啊，射击是拿到了4枚金牌，在所有参与射击项目的中国代表团是获得金牌最多的。 嗯，没错，那是在竞技层面。那么在整个东京奥运会期间呢，中国体育代表团运动员一共接受了兴奋剂检查226例，都没有出现异常的情况，实现了兴奋剂问题零出现的目标。代表团也始终把疫情防控作为重中之重，参赛期间呢也没有出现新冠病毒感染或者被组委会确定为密接的情况。截止到8月8号，代表团已经回国692人，分别安排在北京、天津、辽宁、湖北等地进行隔离。 另外昨天呢也是奥运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在东京奥运会闭幕之前，咱们的运动员还参加了2项比赛，一个是女子拳击，另外的一个呢是东京奥运会的艺术体操团体全能的决赛。那艺术体操方面呢，中国队是获得了第4名，保加利亚队是获得了第1。而在拳击赛场当中，李倩在女子拳击75公斤级的决赛当中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收获了1枚奖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记者林苑为大家所带来的报道。 杨倩开头，李倩结尾。8月8号，中国代表团在女子拳击中级别比赛当中收获本届奥运会上的最后1枚奖牌，38枚金牌、88枚奖牌的成绩创造境外奥运会最佳。射击打响第1枪，拳击最后一锤定音，两位女将也是每一位奋斗在东京奥运会上的中国健儿的典型代表。5年时间，从里约到东京，李倩改变了很多，不止自己的奥运奖牌由铜牌变成银牌，也多了一份沉稳。在里约失利之后，李倩曾经泪洒赛场，表示自己太过草率，而在东京面对银牌，她似乎更容易释然。 非常去享受的一个比赛，因为跟那个 Laura 完了之后也是一个水平很高的运动员，我们俩之前曾经交过手，能够在奥运会这个决赛的赛场上两个人去对抗，去了这个金牌去拼搏，我觉得我们俩整个都是成的。虽然我也是没有拿到这枚金牌，比较遗憾，但是我觉得我去奋斗过、努力过就可以了。 但无论如何，梦想不变。31岁的李倩表示，下一届的巴黎奥运会，她还要试一试。 我还是想去再去努力一把，因为还是没有去实现自己这个奥运金牌梦嘛，所以我想去，如果有就是很好的机会，或者自己身体有很好的状态，会继续努力的。 有梦想才更有希望，带着对又一个奥运的向往出发，就总会迎来更美好的明天。 记者直击东京现场，奥运比赛正在进行，东京零距离。 东京零距离。昨天呢，在东京奥运会东京的新国立竞技场，奥运圣火是缓缓的熄灭了。这样呢，2020东京奥运会落下帷幕啊，夏季奥运会的周期也进入到了巴黎时间了。我们一起来通过记者李维的报道，再来回顾一下昨天晚上东京奥运会的闭幕式。 世界上最优秀的运动员在奥林匹克的舞台上，让你们的梦想成真，闪耀世界。同时，东京也应该为你们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无比的自豪。特别感谢所有的志愿者，你们的微笑温暖了我们的心。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东京奥运会的闭幕式中有着这样的一段致辞，与此同时，巴赫还用日语表达了对于志愿者们的感谢，并且带领桥本圣子及运动员的代表现场比心。 疫情之下的东京奥运会在一个温馨的场面中落下帷幕。昨晚东京奥运会的闭幕式开始之后，各国代表团旗手高擎旗帜陆续入场，中国代表团的旗手苏炳添举着五星红旗，向全世界展示着中国体育健儿的风采，而无数光点汇聚在一起，形成了明亮的奥运五环标志，也被叫做光之五环。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そして大会を支えてくださった。 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向每位运动员和所有的医护人员表达了感谢，并且感谢了国际奥委会、日本政府和东京政府做出的大力支持。此后，奥林匹克会旗从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手中传递给了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并最终传递到了巴黎市长伊达尔格手中，而巴黎也通过八分钟的视频短片向全世界展示了自己的风采。最后，巴赫宣布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同时他表示，这是一届前所未有的奥运会，我们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感谢所有的人帮助运动员实现奥运的梦想。而巴赫也不忘了用法语呼吁全世界的年轻人，三年之后巴黎再相聚。 现在这个音乐响起呢，我相信昨天看了东京奥运会闭幕式的朋友一定又好像在眼前浮现出了那个巴黎八分钟的画面。 嗯，是的，这还是巴黎奥委会通过这个视频的方式，全视频的方式啊，展现出了巴黎人民对于接下来奥运会的期盼。有别于以往呢，还会带来一些这个表演，现场的表演啊，去让大家体会当地主办国的这种风情。现在由于这个疫情的原因呢，所以我觉得通过视频的方式去展现也非常的好看哈。 因为确实呢，因为疫情原因哈，东京这个在东京奥运会当中，巴黎的这些演员可能很难来到东京， 尤其是聚集在一起。 对，这样的话呢，通过一个视频播放的方式，加上也新加了一些东西，你比如说在埃菲尔铁塔前面的广场当中，拿了奥运会金牌的运动员和很多的巴黎的民众一起来进行庆祝。这也可能只有视频的方式 能够展现的出来。对对对，那这一段八分钟呢，其中包括的元素有在音乐厅当中的交响乐团，在塞纳河畔的长笛独奏，还有在巴黎圣母院前的四人小提琴合奏，在卢浮宫里的马林巴琴双人演奏，以及在巴黎一个旧火车站里的钢琴独奏，在街区运动场边的爵士乐的演奏，还有齐声奏响法国国歌马赛曲。那么音乐家们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进行着演奏，号召大家一块参加运动。还有啊，在国际空间站里边呢，法国的宇航员托马斯盖用萨克斯风去演奏了马赛曲的最后一段的旋律。 其实呢，整个的这个画面啊，我也看到在微信当中啊，咱们有朋友说觉得看起来有那么一点糊弄啊，它没有现场感，这也是因为疫情的情况之下的一种特殊的处理方式。另外呢，远在巴黎有很多巴黎非常著名的建筑都出现在了这八分钟当中啊，看到了卢浮宫啊，看到了这个奥赛博物馆啊，巴黎的歌剧院啊，荣军院等等，这些真的是大家也都期待着在疫情过后呢，能够通过奥运会把大家再重新聚集在一起，去感受一下巴黎这个时尚之都的魅力吧。另外在昨天的闭幕式当中呢，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也在致辞里面表示，全体运动员用体育的凝聚力激励了大家，给了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那就是希望。他表示呢，这是一届希望、团结与和平的奥运会，东京也应该为他们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同时呢，在这届奥运会当中，他也特别的在最后用法语说，呼吁全世界的年轻人三年后在法国巴黎再相遇。那随着圣火熄灭，焰火腾空，现场打出了日语谢谢啊，这个字样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原版的字样，就是再次把两届奥运会呢联系在一起。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北京奥林匹克文化促进会的副会长王琦对于巴黎八分钟在闭幕式上的这个表演啊，也确切的说是这段视频啊，怎么来进行点评的。 闭幕式感觉还行，日本弄的哎很简单啊。我觉得这个闭幕式最亮点哎是巴黎的亮点，无论是埃菲尔铁塔呀、包括巴黎的，让人家突然有一种希望，就觉得三年以后巴黎奥运会，那个时候可能全世界啊疫情啊也应该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啊，全世界更能团结在奥林匹克旗下。我倒是觉得隧道尽头的亮光在明年二月份在北京2022，我特别相信中国这个举办综合运动会的能力，中国办奥运会的能力，中国这个人民啊、国家呀、政府的综合能力。所以我对明年的2022冬奥会啊，冬奥会可能在冬季项目上我们不一定有这么强势，但是我觉得冬奥会它带给奥林匹克运动的贡献啊，打造北京的双奥之城，我还是挺期待的，而且我是非常看好。我对北京冬奥组委的方方面面的细节的这个落实的能力，我觉得会比东京奥运会各个方面做得更好更好。 其实通过现在我们对于北京冬奥会的这个筹办的过程啊，所了解到的一些动态，真的是有理由相信，就像刚刚王琦说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北京冬奥会办的会比东京奥运会还要出色，还要好看。 对，因为这一次呢，咱们北京冬奥组委也有相应的考察团到东京奥运会去进行考察学习，一定会汲取更多的经验，同时呢，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在疫情防控还是在赛事的组织方面，会针对北京冬奥会的特色做出属于我们的一些安排啊。这一点大家毋庸置疑，肯定北京冬奥会不管是我觉得开闭幕式的这表演， 首先从这一头一尾啊，我觉得我们就能够在这个舞台呈现啊表演方面就是能够超过东京奥运会。 当然我是曼联这边也说啊，闭幕式他说我看了还行 、 这什么都是怕比较，对吧？您看完开幕式再看闭幕式，觉得闭幕式还行。 怎么说呢？就是如果大家欢聚一堂、热热闹闹的，你要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确实还行，挺热闹的，什么元素都呈现了，就是年轻人啊，欢乐呀、激情啊，这都还可以吧？ 另外呢，就是说到了这个巴黎的八分钟啊，因为有这个八分钟的表演，表演之后这个过程当中啊，巴黎市长也是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手中接过了会旗。东京时间结束，夏季奥运会进入到巴黎时间，摇着这个会旗。刚才王琦也说了，这个巴黎八分钟里面一个很让他感动的细节是吧，就是在埃菲尔铁塔啊挂出那个巨大的国旗。其实这八分钟里面都是视频嘛，他也没有什么说特别的表演一些独到的设计。我倒是觉得那飞机挺有意思的。 画国旗的是吧？ 画了国旗。我在朋友圈里面，我看有小朋友啊，小朋友，就是我朋友的孩子，就问他妈妈说：“这个为什么在天上画了一个荷兰的国旗？”因为红白蓝嘛。那飞机飞过之后，本来法国国旗是竖条，他那飞过去之后，不就变成横条了吗？ 那你给孩子解释一下，你得歪着脖子看， 得把电视转过来， 对对对， 你 得转一下看啊。那为了庆祝奥林匹克会旗由东京交接给巴黎，那目前呢，位于国际空间站的日本和法国的宇航员也在空间站共同打开了奥林匹克会旗和印有2024年巴黎奥运会会旗的旗帜。巴黎呢，曾经在1900年和1924年分别举办过两次奥运会。2017年，巴黎获得了2024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时隔100年，再一次迎来了奥运会。巴黎也成为伦敦之后第二个举办过三届夏季奥运会的城市。 那随着东京奥运会的正式落幕呢，咱们北京体育广播前方的四位记者也圆满地完成了东京奥运会的报道任务了。在今天中午的时候，他们将会搭乘航班启程回国，所以早上呢，咱们就不打扰他们了，让他们好好收拾收拾箱子，然后奔向机场。对于本次东京奥运会的采访之旅，我们也来听一听本台记者齐良博谈到他的感受。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齐良博。作为东京奥运会前方采访的记者，这届东京奥运会的采访之旅注定会成为我人生中最为难忘的一段回忆。出发之前呢，和往届奥运会相比，疫情防控成为了主旋律，带去东京的行李箱中装的满满的都是 N95 的口罩以及各种各样的防疫物资。除了要准备各种的选题和采访背景资料之外，我们还要和东京奥组委进行沟通， 很大一部分的内容就是关于入境日本时需要准备的相关手续，以及疫情防控需要报备的相关信息。可以说来到东京之前，心情是十分忐忑的，不知道日本疫情的情况怎么样，不知道东京奥运会能否顺利举办，不知道采访工作能否顺利进行。但随着7月21号我们落地东京，在完成相关手续办理、证件激活等等工作之后，一共经历了差不多6个多小时，我们才真正的走出机场，感受到了东京奥运的氛围。那来到东京之后呢，作为一线的采访记者，我们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也第一时间奔赴各个赛场，见证中国奥运健儿们争金夺银，见证他们突破自我，见证他们创造历史。说起整个奥运采访期间的感受，给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不容易。因为疫情的原因，运动员们将原本4年的备战时间延长到了5年。尤其对于老将们来说，要想为自己奥运生涯甚至运动生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就必须坚持再坚持。在采访中，很多运动员都告诉我，因为备战奥运又加上受到疫情的影响，之前的训练一般都采用封闭训练，已经有1年多2年没有见过父母和家人了。举办奥运会对于东京奥组委来说也不容易，从奥运会宣布延期到火炬传递因疫情原因被迫取消，再到宣布绝大多数的比赛都要空场进行，东京奥运会期间还要积极有效地遏制新冠病毒在奥运人员之间进行大规模传播。可以说东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真的是历经了9981难。好在东京奥组委都出台了相关的措施，积极地面对各种困难，解决各种问题，这才让东京奥运会能够顺利举行。另外，作为东京奥运会的媒体来说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每天外出采访的10几个小时里，在东京几乎都是每天30多度的环境中，为了做好疫情防控，除了吃饭时间以外全程都佩戴口罩，所以在采访过程中其实还是有那么一些不太舒服。但是为了能够成功举办奥运会，应该说需要所有参与奥运会的运动员、媒体、官员、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等等共同遵守相关规定，这也是疫情之下的无奈之举。东京奥运会已经落下帷幕，东京赛场内外北京双奥元素频频出镜。在东京奥运会体操女子平衡木决赛中，中国选手管晨晨和唐希静包揽冠亚军。赛后，唐希静对着镜头向世界展示了北京2022的徽章。赛场外呢，许多外国记者依然背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媒体包，上面的会徽中国印格外醒目。国外同行感叹道，北京奥运会的媒体包是最好的、最实用的、最结实的。接下来的6个月，冬奥人将进入最后冲刺，下一站北京，我们共同期待。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赛场内外，全面解读，极速锐评。 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进入到今天的极速锐评，一起来盘点一下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所获得的38金、32银和18块铜牌。 嗯，这38枚金牌的分布是这样的：举重赛场上获得了7金，跳水同样也是7金。我们的梦之队乒乓球获得了4枚金牌，体操3枚金牌，游泳也是3金。田径方面取得了2枚金牌，羽毛球也是2枚金牌。另外在滑艇、场地自行车、击剑、赛艇、帆船、帆板以及蹦床项目当中呢，我们各自取得了1枚金牌。射击赛场当中也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取得了4枚金牌。所以说，中国队在14个大项上一共获得了38枚金牌。举重、跳水两大梦之队呢，各自收获7金；乒乓球、击剑各自取得了4金。这4支队伍就拿到了22枚金牌，展现出了王牌项目的实力。另外，田径女子田赛，巩立姣和刘诗颖获得金牌，这两个项目都是首次获得奥运会的金牌。体操的3枚金牌也一扫里约奥运会零金的阴霾，重新回到了体操强国的行列。羽毛球在这个奥运周期呢，经历了新老交替，但是队伍还是在东京展现出了不错的竞技状态，收获2金4银。赛艇、皮划艇项目时隔13年再一次获得奥运会的金牌。另外，帆船、帆板、蹦床、击剑都是时隔9年再次获得奥运会的金牌。 那中国体育代表团呢，也是表示，党的坚强领导、强大的综合国力、全国人民的关注支持，是队伍应对疫情冲击、做好东京奥运会备战工作的定力和底气所在。在历时5年极不平凡东京奥运会的这个周期，奋战在一线的体育工作者们用顽强拼搏的精神、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备战参赛打下了坚实基础。运动员和教练员卯足干劲儿、刻苦训练，在疫情来袭、奥运会延期，克服了封闭训练的孤独、缺少大赛的彷徨与疫情同行的焦虑，以为国而战的决心和斗志迎难而上，敢于担当，这些呢都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圆满完成东京奥运会参赛任务的成事之要啊。当然呢，在这届当中，其实我们分析了我们所取得的这些优势成绩，但是同时呢，还有一些有亮点，也有需要去进一步提高的。比如说咱们提到的亮点，刚才也说到了几个传统的优势项目，咱们呢占比是达到了金牌总数的74%。另外呢，在基础大项，像游泳啊，包括像田径啊，也都有斩获，以及场地自行车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成功的卫冕了奥运会冠军。资深的体育评论员汪大钊老师他也提到，就是咱们现在呢在金牌结构这个方面还在不断的优化，弱势项目呢也是出现了一些突破。 我们的这次成绩非常之好，超出了预想。那么我想在这次奥运会的前半程，当时恐怕没有人能估计到中国代表团最后拿到38块金牌，而且一度呢好像我们拿金牌第一也是有可能的，直到最后一天才被美国超过，这些都在大家的意料之外。就是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后，中国体育界就召开了一个高层的战略发展的研讨会。那么当时就有人提出来，我们一味的在追求金牌的数量，那么恐怕日久天长，这个老百姓都会觉得有审美疲劳了。我们的金牌结构不好，比如说田径、游泳这样的基础大项我们太差，比如说三大球简直就是拖我们的后腿，而老百姓又是那么的喜欢，期盼在这些项目上能往前走一步。这件事情到今天20年过去了，那么我们用这样一个眼光来看看，这次东京奥运会上是不是实现了20年前我们就意识到的这种战略上的调整。那我觉得还是看到了很多已经能够见得到成效的一些方面。大约有10块左右的金牌都是在我们以往水平不高、这个普及的也不怎么广这种冷僻项目上拿到的。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要试一试，让世界也看一看中国在这些项目上是不是也行。我们别人老让人说一到奥运会上我们就是乒乓啊、跳水啊，不是的，我们现在也在尝试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的项目。国际奥委会这次为年轻人新增的一些项目，我们还没有什么太出色的成绩，别着急，慢慢来，有这个趋势就很好。我每次奥运会都是看运动员的两头， 一头呢就是老将，像这一届，那么就是那些30多岁的老将，不光是说给大家做个榜样，你得真拿得出东西来。你用精神的这种坚持不行，还要用你的成绩告诉大家，我你看我30多了，我水平并没有差啊。像田径场上，我们看到了巩立姣，最后实现了他的几届的梦想，像苏炳添这样不得了啊，30多岁居然9秒83，像这样的都是非常感人的事情。过去我们只是宣传一些这个老将怎么怎么坚持啊，克服伤病啊等等，那最终你还要拿出点成绩来让人看呢，所以老将还是很感动的。另外就是小的呢，这个年轻的，我觉得这次真是让咱们踏实的，应该是咱们的孙颖莎，把女队的这种优势能够在她、王曼玉这些人身上持续下去，哎呀，我觉得这个非常好，成为这个栋梁之才。哎呀，我觉得这些是在外国运动员面前，这样的中国运动员往那一站，他这个威慑力真厉害呀。 这是汪大钊老师对于冬季奥运会赛场当中中国军团的一通表扬哈，当然了也会存在不足，比如说中国代表团就指出了，虽然中国队在冬季奥运会取得的成绩符合预期，但是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短板和弱项，比如说这个项目结构的不均衡啊，传统优势项目正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还有部分项目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直接交手对抗类项目呢还有差距，部分项目还存在后备人才断档隐忧等等，这些问题呢也都应当引起重视。中国的代表团呢已经通知各参赛队伍和备战单位，就冬季奥运会参赛以及备战工作进行系统的总结，也为下一个奥运周期备战做好准备。 而在职业化程度最高的三大球的项目当中，咱们的表现有点遗憾，男子三大球集体没有能够拿到奥运会的门票，只有这个男篮3对3参加了奥运会。女子的三大球呢虽然都来了，但是女足呢丢了17个球在小组垫底，女排是无缘小组出线，这两项都是创造了奥运历史以来的最差战绩，只有女篮成为了三大球唯一的一块遮羞布了啊！三人女篮拿下铜牌，5人制晋级8强。但是相比之下呢，东道主日本队在三大球项目当中还是有突破的，日本的男足和女篮都晋级了4强，女篮甚至是杀进了决赛，而男排和女足他们这个表现呢算是中规中矩，进入8强，无缘4强。比如说拥有2名 NBA 球员的日本男篮，还有这个他们的日本女排是小组出局，但是呢不管这个成绩怎么样，他们在足球篮球的进步和布局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的。它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就是深化改革，真正的去实现职业化。那我们的三大球还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实现职业化，建立起咱们的人才图谱。 同样可能需要回顾总结的还有这个主办方东京奥组委哈。那东京奥运会呢确实经历了史上最难以确定的一个时刻，一直到7月23号开幕，东京奥运会依然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国奥委会奥运会部主任杜比就说，直到奥运会开幕式结束，他都几乎难以相信这一切是真的。而且即便是开幕了，面对日本和东京日益增加的新冠病例的数量，东京奥运会还面临着很大的质疑和压力。不过还好啊，基本上都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隔离泡泡的措施。奥运村内和涉奥相关人士的新冠阳性检测出数量呢，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国奥委会东京奥组委才能不惧质疑，并且得到各方的信任，奥运会也能够顺利的推进下去。运动员、工作人员、志愿者等等将力量汇聚到一块儿，为东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一块儿努力。所以巴赫呢也有感而发，所有的力量汇聚在一块儿，我们才能够使延期的东京奥运会的举办成为现实。另外东京奥组委的主席桥本圣子昨天在记者会上也被问到说，这一届奥运会是成功啊还是失败的时候，他说要说东京奥运会是100%的成功倒也不是哈，在奥运运营方面是不是还有一些应做而未做的，确实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但是他在总结的时候也说，整体上没有出现大问题，而迎来了闭幕之日。 其实我觉得对于东京奥运会呢，能够完成16天的赛期 就可以了， 从点燃圣火到所有运动员完赛之后圣火慢慢的熄灭啊，就已经是非常的不错了。在疫情的压力的情况之下，你空场 进行比赛，很难说在奥运的运营方面取得怎么样的效果。 嗯， 当然呢，这一次的比赛大家汇聚在一起哈，也是非常好的诠释了奥林匹克的格言：更快、更高、更强，和那个新加入的 更 团 结。 也一起来听一下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卢秀英卢主任，他怎么来点评东京奥运会。 东京奥运会的举办呢，它有一个非常特殊性，那就是它是在新冠病毒的影响之下呢，那么百余年奥运史上的第一次推迟。这个呢让我们看到它的消极的一面，这也是它前所未有的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在正是在这挑战面前，我们又看到了东京奥运会给人类整个带来的一种正能量，给人类带来的一种希望。那么在这个东京奥运会当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格言的注入，那就是更团结。原来我们谈到更快更高更强，它实际上是对个人的一种自我的一种鼓励，自我的一种激励。那么这一次呢，在新冠疫情的这个影响之下，那么再加上第四个更团结，实际上呢它就是从一个个体的层面更高的上升到了整个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就人类只有在更团结的情况下，我们整个人类才能做到更快更高更强，才能够在疫情面前呢才能真正的战胜疫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就是原来我们在奥林匹克当中提倡的是 Olympic Family， 是一个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概念。那么这一次呢，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讲话当中提到了，他把这个 Olympic Family 改成了 Olympic Community， 就是奥林匹克的共同体或者是奥林匹克的社区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一个概念的提出，它就是从一种原来我们说从家庭的这种情感，更重要的就是有一种理性的一种集中和团结，那么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这届东京奥运会从它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改变，更重要的是在奥运的赛场上，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奥运英雄们对奥林匹克精神的演绎。所以说这届奥运会在新冠疫情的危机面前给我们带来了挑战，但正是在这种挑战的面前，又是奥运会给人类带来了一种新的光明和新的希望。而在这种新的光明和新的希望当中，奥运赛场的那些奥运英雄们给我们树立了优秀榜样的教育价值。 也是盘点了一下在这一届东京奥运会不仅仅是咱们中国代表团的表现，以及整个的奥运会在进行过程当中给大家的一个感受。我也看到家里人呢也都在微信和微博平台当中聊着关于这一届东京奥运会的感受。今年呢这个东京奥运会确实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届，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感觉啊好像波动起伏特别大，就是会有很大的分化不统一。 就 比如说 这个不统一是源自哪儿呢， 就比如说这开闭幕式，就有人觉得还不错是吧，就有人觉得这个看不懂， 会有各种吐槽。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吧，就每个人的这个理解力啊，包括就是欣赏的点都不一样嘛，对于文化的体会体验理解也都不同。 但你看咱们那个奥运会的开幕式那办的无与伦比， 对对对 是吧 咱们那个就符合大众的审美，没有另辟蹊径。 但这东西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就是因为有对比， 我觉得就别对比了吧，也没什么可对比的。 对比完了之后就更愿意把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式拿 再拿出 来 多看 一遍，对， 抚平一下这个伤害啊。 也从而呢就更加期待在明年，咱们北京冬奥会 冬奥会的开幕式闭幕式 什么样的感觉。 对对对，包括整个赛期哈，北京包括张家口会给我们呈现出什么样的一种观赛的感觉，或者这种去亲身看比赛的这种体验的感觉，我相信都是不一样的。 那再来这个整理一下在昨天啊咱们各支代表团在收官之日的表现吧，不仅仅是中国的体育代表团。先来关注一下大球项目。 对， 美国女排是3-0战胜了巴西，夺得了奥运会的冠军。三局的比分呢是25-21、25-20和25-14，这也是从1964年东京奥运会他们第一次参赛，到这一届美国女排用了57年的时间拿到了奥运会的冠军，圆了他们的冠军梦。 另外在这个女排的赛场当中，3-4名决赛，塞尔维亚女排呢是3-0战胜了韩国。那金软锦领衔的韩国队呢冲击奥运奖牌的这个 梦想又受挫了，这是他们第三次获得奥运会第四了。美国女篮以90-75击败了日本，获得奥运会女篮的金牌。美国女篮早早的拉开差距，上半场50-39领先，下半场继续拉开差距，最多时领先达到了33分。这场比赛，美国队的格林纳获得了30分，威尔森获得19分，老将苏伯德拿到7分。 昨天的奥运会的赛场当中，自行车比赛是最后一个项目，女子全能赛的争夺，美国的车手瓦伦特是以124分获得了冠军，咱们中国车手刘佳丽是65分获得了第11名。当然，这个成绩已经是中国选手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历史最高排名了。 嗯， 而且昨天呢，田径比赛的最后一个项目也是格外的引人关注，奥运会田径比赛男子马拉松的决赛。在早晨进行，世界纪录保持者肯尼亚选手吉普乔格以2小时8分38秒蝉联了冠军，荷兰的选手纳基耶是2小时9分58秒获得亚军，比利时的阿布迪2小时10分获得第3名，日本的东道主选手大破杰是2小时10分41秒获得了第6名。这是排名比较靠前的一些选手，当然因为东京的天气的原因呢，这一届东京奥运会男女马拉松的成绩都不是很理想。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纪录在2小时01分，差了有7分多钟的时间。那对于这些高手来讲，7分多钟的时间啊，2公里多出去了，所以呢还是受到了气候的影响。 后来成功了吗？ 后来没有啊，后来没挑战，后来没挑战。他想2小时08分钟太容易了， 还没有挑战就主动败下阵来了吗？说到这个挑战，就是我们昨天在金哥节目当中聊的啊，用这个吉普乔格配速去跑一个全马。 对，然后但是呢，人家是一个人，但是人家是一个人。 对，然后王毅那边呢是 也没 组织了， 就比他们多40多个， 对，比他们多49个人。 中国选手杨少辉是以2小时14分58秒获得了第9名，这也是中国男子马拉松选手呢在奥运会上的最高排名。彭建华是第32，董国建是第57名。 回顾完在昨天奥运赛场当中的一种比赛之后呢，我们要再关注起我们前方的四人报道团队，林苑还有新人金泽，他们这一次前往东京进行报道采访，各自都有各自的感想啊，来听一听林苑和金泽对于东京奥运会，尤其是闭幕之后的种种感想。 东京奥运会昨晚闭幕，眼见着主火炬的螺旋外衣慢慢聚拢，最终圣火熄灭，所有人也跟着长舒一口气，终于结束了。来到东京到现在整整20天，人像在巨大的链条当中的一环，带着齿轮环环相扣，齐心协力把名为奥运的庞然大物推着向前走，终于撞线。从来到东京前的不确定，到初到东京时候的战战兢兢，再到后来融入其中，感动其中，特别是后半程，真感觉有些冲刺的意味。因为疫情始终伴随，甚至随着奥运气氛高涨，也势头渐起，真可以说是一次在忐忑当中度过的奥运会。人在忐忑中，格外容易敏感共情，因此越来越体谅办赛的不易。无论是奥运村里被吐槽的纸床，还是场馆临时铺上地毯，九成路支起架子赶上楼，都反映了东京对于这届奥运会能否开幕走完的不确定。最小的成本投入，最简易的设施，随时做着原地解散的准备，居然真的看到了闭幕式。至于闭幕式究竟有多简单，没看过的人完全可以忽略，不用觉得遗憾。在形式简单仓皇中支撑的力量来自于内容本身，奥林匹克真的成为了黑暗尽头的希望之光。在最困难的时候，中国代表团也格外给力，让我们这些追着他们跑的人也分享荣光。当你的注意力完全进入时，想到的只有希望。直到昨天上午，眼睛盯着金牌榜38这个数字，我们还在想李倩会不会拿下第39金，如果这样，就算美国队拿到女排的冠军，也至多打个平手。对于成绩的追求，对于荣誉的向往和为此付出的努力，显示人类能够达至的最高点。在疫情之下，命运共同体在奥林匹克的平台下一起摸高，一起挑战，这既是运动场上的竞逐，也是人类决心和意志的展现。病毒的威胁几乎让奥林匹克变了样，因为对于所有的选手、比赛、媒体、观众来说，一切都不一样。人类越考验越顽强的本能没变，这届奥运会上所有创造的佳绩说明一切。 感谢日本让奥林匹克的火炬活了下来，但也真的不想再有一次面临疫情威胁的半封闭的奥运会。所以北京加油，一定会比东京更好。东京奥运会结束，灯光转暗，路在前方。 东京奥运会全部的比赛已经结束，那么在东京奥运会期间呢，我们能感受到夏季奥运会的热情的氛围，其实也能感受到人们对于北京冬奥会的期待。比如说在比赛期间，记者林苑去采访了男子1000米的双人划艇的决赛，不仅在那里他见证了刘浩、郑鹏飞为中国代表团夺得的一块银牌，也在比赛过程当中呢，遇到了前来观赛的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张红。张红，我们都知道他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速度滑冰项目的冠军，这也是我们中国第一枚在速度滑冰项目上获得的奥运金牌。那么这是张红第一次来观看夏季奥运会的比赛。其实作为冬季项目的运动员，观看夏季比赛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被吴静玉、巩立姣这样的老将感动着，同时呢，他也觉得这种奥林匹克的精神也会通过运动员们传递到北京冬奥会当中。与此同时，记者李维也是出现在了体操的女子平衡木决赛的比赛现场。那场比赛当中的中国两名小将不仅包揽了金银牌，并且北京姑娘唐希静还从兜里掏出了一枚北京冬奥会的徽章。那么在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了，欢迎大家来到2022北京冬奥会，而紧跟着冠军管晨晨也来了一句，让我们一起相约北京冬奥会。其实在现场我们看到两个小姑娘欢呼雀跃地通过声音和电视向全世界发出这样的邀请，北京冬奥会其实离我们已经不遥远了。这种夏奥和冬奥紧密的连接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冬奥的脚步的临近，也越发感受到其实无论是夏奥还是冬奥都是秉承着奥林匹克的精神是永远不会变的。在这十几天的采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遇到了很多的和冬奥相关的人和事。比如说有些的媒体他背的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媒体包，那么我们采访到的一些服务于东京奥运会的志愿者，他们也报名了北京冬奥会的赛会志愿者，正在静待通知。而有些媒体也背起了北京冬奥会的特许商品的背包，可能同行之间并不认识，但是看到书包上的北京冬奥会的会徽便知道他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站在东京，但是北京离我们也并不遥远。而在这几天当中呢，我们前方的四位记者也认真地做了东京奥运观察日记，通过文化、交通、防疫这十余天当中北京冬奥组委的观察员收获的众多的可见之处，我们用自己的视角记录了他们的所见所感，他们也会把这些可见之处传递回北京冬奥组委，让我们北京冬奥会的筹办能够更加的有序。对于我们来说，这些采访是在采访东京奥运会的比赛之外让我们收获最多的东西。 哎，看刚才咱们微信当中啊，有家里人就说了，林苑这感受太有文采， 太有文采了，没错，灯光熄灭，路在前方啊。也让我们对于接下来的北京冬奥会有了更多的期待。说到这个北京冬奥会，也有不少朋友在说，这个咱们差不多就得了啊，你这办得太好，让以后其他的城市该怎么去主办这个奥运会啊？ 那就是让他们去努力呗。 我们打了个样儿，对大家提出了高标准。 每一届奥运会不都是这样吗？对吧？有那么多创造世界纪录的，他把世界纪录创造的那么高，然后后边的人怎么练这个项目？那只有就继续努力。 俏这位朋友还说，冬季奥运会真的一开始还挺揪心的，不过终于圆满闭幕了。全世界运动员拼搏创佳绩，这也是人类的光辉。期待北京冬奥会，也期待巴黎奥运会。 但今天呢，和大家来聊的两个话题哈，一个话题呢是在傍晚的时候6:30开始的北京国安队和天津金门虎的这个比赛，京津再一次碰面，咱们国安队想要取胜的话需要靠什么啊？现在看大家呢研究了一下国安队目前的阵容啊，最后也发现靠不出来什么，就是场上就去拼一拼吧， 谁也靠不上，就靠大家吧， 就靠拼了，是吧？另外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在本届奥运会当中，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拿了88枚金牌，88枚奖牌啊，88枚奖牌的背后，哪一个故事更让您感动和回味？也看到在微信当中呢，署名叫老河头啊，他说呢，几位老将的表现让我特别的感动，真的是因为喜爱，因为坚守啊，十多年。 比如像巩立姣啊，曹苏炳添呀、张亮、闫妮啊等等这些老将。另外陈震也说最感动的是龙队的那一块金牌， 嗯， 但是龙队赛后人表现得挺平静的，说打樊振东是最没有压力的比赛 他好像在任何场合之下都特别淡定啊。 另外呢9270也说听说咱们中国代表团777个人啊，没有一个感染新冠的，这是证明哎咱们的团部管理非常严格，咱们的运动员也遵守纪律啊，希望大家都是平安归来吧。 对， 斯坦福桥的味道也提到马龙作为一位老将，成为首位蝉联奥运会乒乓球金牌的男子单打运动员，这个表现确实是太棒。 嗯，当然也有提出一些这个觉得惋惜的地方，比如说我是曼联，就是我觉得这届女排还是不行，我们得从头再来 啊。不仅仅女排啊，刚才咱们在盘点总结当中已经提到了， 嗯， 三大球， 哎呀，王辉还说呢，恭喜北京女篮的名宿福尔斯、格里纳还有查尔斯，他们是北京三大球唯三拿金牌的啊。这个 是这一届 吗？跟我们 咱们以前那个女排拿过，是吧？ 反正这一届嘛，就强拉了一些关系。 咱们北京的是吧，三大球项目， 对，也在奥运会的舞台当中这个拿到金牌了啊。 这边黑暗需要光明说我显得稍显激动，激动吗？ 嗯，你还挺激动的、 啊、 奥运会闭幕了， 因为结束了是吧 这个时候你要显示出有一些遗憾 啊，那个第四时段得哭是吧、 对，最好是来一鼻子这样的。 那还是你来吧， 别让李维来吧 另外我是谁谁是我这位朋友也说呢，只希望全红婵的这个奖金啊最后都能发到他手里，让他一个是给妈妈治病，另外也让他去可以 开小卖部、 哎、买辣条去公园 是 吧。 北京枪哥还说呢，奥运会完事儿了，那个节目是又回到以前80分钟了吗？哎，还真不是，不光 是 早上，是 80分钟， 对，不光是早上会维持现在这个状态，晚上也会延长到2个小时呢、 就是维持现在的状态 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场、公园都免费。 哦，对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局部伴有风雹天气，请注意防范。另外今天空气湿度较大，体感较为闷热，防暑降温不可松懈。频繁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近期请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近期不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的气温在31到22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3，天气较闷热，夜间舒适度指数为1，体感舒适。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请注意防护。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不同的赛场，同样的追梦，家门口的冬奥会呢，也将给中国冰雪人实现体育强国梦提供追梦的最佳舞台。比如说平昌冬奥会金牌得主吴大靖就一直关注着东京奥运会，这位冰场上的飞人也向田径赛场上的飞人苏炳添致敬。他说印象最深的就是苏炳添的那场比赛，他跑出了中国速度，超越自我，我受到了鼓舞，也会全力以赴，期待我们中国速度呢不断去超越，去突破。确实哈，北京冬奥会和东京奥运会相隔呢只有半年的时间，这是1992年以来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第一次只相隔6个月举办，也是有史以来冬季奥运会首次在夏季奥运会之后半年内举办。那巴赫主席就希望北京和东京可以相互借力，让整个世界能够保持甚至提升对于奥运会的关注度。巴赫希望北京冬奥会在当前稳步前进的势头当中呢，继续保持强大。国教委会也将会继续和北京冬奥组委一起，确保赛事的安全举行，同时呢，稳步推进各项筹办工作。 那接下来的这个半年的时间哈，6个月，179天，咱们的冬奥人将会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了。按照这个计划呢，9到12月份将会视情况而定，根据全球疫情目前的状况，举办10项国际赛事的测试赛和3个国际的训练周。北京冬奥组委也将会和国际奥委会以及各国际冬季的单项体育联合会密切的沟通，做好疫情防控的各项准备工作，对筹办的工作呢要全要素的进行测试。半年的时间确实时间非常紧，而在这半年当中呢，其实对于咱们体育迷来讲，也慢慢的要调整自己整个的观赛节奏。 是，你看有人已经在期待北京冬奥会了，就说北京冬奥我希望可以在现场看比赛 啊。其实在家里看电视也挺好的 而现场那种感受不一样吗？ 因为我不大懂很多冬季项目的这个规则和观赛的礼仪。我觉得在家里看电视呢，有人给我讲 对于一个项目可能更快的能够去认识哈。 对，到了那儿坐在那儿真是俩眼一摸黑，这个看起来啊缺乏观赛的乐趣。 那有人喜欢这种现场的 气 氛吗？ 气氛， 对，如果他又对于项目足够的了解的话，那真的在现场看要比在家里看更爽。 哎，如果您要是再了解点，给坐在旁边的这些朋友再一讲，那多自豪。 对对对， 你看这项目怎么看，这是谁谁谁。 现在很多小朋友就是这个角色。 哎，对，确实 他们对于冬季项目的认识甚至比大人要多多了， 因为他们接触的也更多。很多的小朋友包括前两天在这商场里看的这个滑冰打冰球的， 对， 真的特别棒。 还有乐就说这个花样滑冰就必须在现场看。有气氛， 而且呢有这个音乐运动员灯光这个美感，确实是，就有一些项目需要在现场看，有一些项目呢在电视机前可以更好的通过现在的转播技术，全方位的来了解这个项目。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朝闻体坛，好吧，目光先暂时从奥运的赛场当中转移开，来看看咱们的中超赛场。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好，进入朝闻体坛，先来关注一下咱们今天的其实第二个话题哈，主要是第二个话题，北京国安队和天津金门虎，咱们体育广播在晚上6点半的时候就会转播这场比赛，又一次京津大战了。上一场比赛呢，双方打成了0-0平，也算是一个比较沉闷的比赛。那今天这场球呢，对于国安队来讲，需要怎么解决自己进攻的问题呢？ 我刚看有人说，今天我们靠什么赢球哈？靠运气 啊，这个。三个字儿是靠什么？ 靠好运气。反正这几场下来，我发现大家对于这个说靠什么赢球啊，赛前总会有这样的这个话题嘛。大家都通过各种各样玄学说风水啊、运气啊等等的。 这三个字儿呢，靠这个老天爷是吧？两个字儿靠运气，一个字儿靠蒙。 是 这么个。 可以这么简单的去理解啊。三口之家说终于上主菜了，是今天晚上6:30呢，中超第13轮的比赛就会上演。晚间啊，我们也会在体育广播的节目当中激情赛场里边去转播这场比赛，我身边的王毅呢会坐镇直播间去给大家 解说比赛。 对，继续坐在这个椅子上啊，继续用这个话筒给大家来关注这个比赛。刚才呢，三口之家一说终于上主菜了，我一扭头看见咱们这个电脑上面下一条录音，就特别想笑。 嗯 啊，因为上主菜了，一看是连线天鹰， 来吧， 听听天鹰啊怎么来分析这场球，咱们靠什么来赢球？ 国安队跟天津队的比赛啊，客观说并不好打，因为首先从国安队的近期状态上看，咱们都看到了哈，国安队的这种进攻能力现在一直存在问题，我们解决战斗的能力现在严重不足。尽管巴坎布跟张玉宁是我们此前的赛季的首发主力的前锋线，但是给他们两个人传球的人现在是明显的不足不够，而且是我们的中场队员啊制造机会的能力严重不足。因为我们现在改打了一个新的阵容，改打了一个352的阵型，但是国安队啊在这个352当中的这个前腰位置当中缺乏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前腰队员。如果是没有了这种前腰队员在前锋身后可以拿球，那么我们在进攻当中啊很难吸引对手，就是吸引对手的防守在中路，这样的话就无法给两个边路拉开距离，无法给两个边路制造出空间。所以我们的这种352啊打两个边路的这种阵型看上去很现代很先进哈，欧洲国家欧洲杯啊很多的都在用，但是我们两个边路的确是两个裹脚，但是第一裹脚的状态不太好，第二没有给他们制造出足够的空间，还是因为我们的中路队员现在缺乏一个非常好的前腰，所以说我们的进攻体系现在正在变化当中，还没有完全磨合好。可以说国安队现在的进攻啊，第一是缺乏人员，缺乏核心人员，第二是处于变化当中，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磨合点。综合而言呢，我认为国安队的核心问题还是进攻的问题，因为有进攻的问题，所以说我们面对天津很难打。 嗯，天津人说呢很难打啊， 好像从前一场比赛吧开始，天津的这个画风就开始变了啊。之前都还一顿觉得有信心，从上场比赛开始，也有点没底气了啊。 主要是以前啊，一说到国安，咱们总是就是家里有粮，心里不慌， 嗯， 对吧？板凳上坐着都是国脚，现在呢，发现就是咱们能用的就这几号人，这个 来回来去的也变不了什么阵了， 哎。这一下心里边确实就显得不太有底了啊、 嗯！ 即便是这样呢，咱们今年还很让我们难以理解的就是我们不进补，是吧？ 嗯、 不进补就算了，咱们还老往出送。 嗯 前两天啊，踢比赛之前，索萨人家自己发一个说我没续约，是吧？然后呢，奥古斯托回不来，说我解约。 嗯， 还有一位 昨天又主教练选了， 哎、说这个金民哉啊。他是能回来的呀，关键是啊，虽然说解决不了咱们进球的问题，但是至少能是不是解决个用人的问题。 嗯， 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国安队最终也在金民哉这个合同即将到期之前完成了金民哉的转会事宜啊。主教练比利奇也在昨天的赛前新闻发布会当中呢，对金民哉送出了他的寄语。 金民哉是一个好球员，对国安来说也是一个。球星嘛，应该说在当前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也是没有办法离开俱乐部呢，也可以说是在合适的一个时机吧，因为他的合同年底就到期了，在合适的一个时机给他卖出去，能够收回一部分投资吧。他是很有天赋的，有速度，有力量。就是我在欧洲来中国之前，在欧洲的时候，在足球圈里面有很多人都在谈论他。所以我觉得他也是还算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去了一家大俱乐部，我觉得对他来说也是对他的未来也是有好处的吧，所以祝他将来一切顺利。 不管他将来顺不顺利吧，反正就是对于国安队来讲，就像比利奇刚才所说的，能够尽量的止损啊，能够在完成这个转会之后。有点收成，就是挺重要的。 对，最重要的是咱们这儿得稍微顺利一些啊。 嗯， 虽然金民哉这一战呢，并不是之前所传的什么热刺啊，或者葡超的波尔图，但是能够得到土耳其超级联赛球队费内巴切的青睐，也说明他在各方面的能力呢，是不错的。金民哉在效力国安2年半之后呢，也正式告别了中超赛场。 但是最关键的就是对于咱们来讲呢，引进金民哉之后再往出卖的时候，咱有点赔本了，对吧？之前那乌疫情之前 当时也是确实是疫情之前，俱乐部也都有钱。 嗯， 再有呢，金民哉的这个合同当时剩的时间也长，哎，一说都是四位数的。 嗯， 然后后来呢，砍价就特别像上那个菜市场买东西砍价，拦腰一斩、 嗯、 啊，然后结果最后交易的时候呢，是从脚脖子给人家。 哎呦我天，都没有来回来去拉锯，直接就一刀切了啊、 嗯！就是好像去这个潘家园淘货都是这么砍价是吧？ 上来就照脚脖子砍。 对，但是最终就是我们了解到呢，的确他的转会的身价并不是很高，但是在签署协议当中呢，还有很多的一些附加条款吧。也希望在这个转会的过程当中，咱们不说有收益，尽可能的减少我们的损失。当然现在呢，他加盟费内巴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前上港的主教练佩雷拉，对于金民哉的召唤，对于金民哉也比较了解。另外据说佩雷拉呢还要把上海海港的前锋洛佩斯哎也弄去，这样洛佩斯和金民哉两个前全北的队友一前一后是在土耳其那屋会合了。然后我们也来听一听天鹰对于金民哉选择土超的一个分析吧。 小金子应该是昨天就已经去土耳其那边啊参加体检了。对于他来讲，其实可能大家都有这种预感，对吧？就是他的离开，大家可能觉得不奇怪，早晚的事情。从整体来讲，我觉得他的离开呢，对于国安来讲，还是一个没有办法的最好的选择，因为他转会走还是能够留下一些转会费，给球队留下一些钱，留下一些费用，也不是说像原来有些外援那样，就是花大钱来，最后白着走哈。这样的话，我觉得那俱乐部真是全亏了。那我觉得小金子还是能够留下一些转会费，有一些帮助。对于他来讲，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因为土耳其啊俱乐部给他的条件，跟原来的波尔图比，相当于是工资整个的这个收入跟波尔图那边的差不多啊，收入不会低。另外一个呢，土耳其俱乐部给了他这个最低的解约金，等于说呢，他可以在未来如果他想走的话，再去欧洲大的俱乐部的话，那么他可以以一个比较低的解约金的情况去走，对于他来讲转会去更大的俱乐部也是有帮助。总而言之啊，我觉得对于他来讲应该说是一个相当于在欧洲找一个低门槛的俱乐部先过渡一下，接着再向他的这种欧洲豪门的梦想来实现。也希望哈、他的职业生涯能够后来越来越顺利，毕竟他也是在国安效力过，给国安战斗过的一个球员。但是应该说哈，就是国安跟他引进小金子之后，我个人感觉啊，我只代表我个人的感觉，我认为他整体来讲没有打出他的这种水准。因为他在于韩国来讲，他被外号叫什么，叫小怪兽嘛。来国安之前，他代表韩国国家队，就是韩国队的主力的中后卫，当时踢中国应该还进了一个球啊，然后在全北也是这个异军突起啊，这新兴的这个球星，当时给人感觉那真的是实力非常超群。但是到了国安之后啊，他一直受到这种场外的这种情况的困扰。到了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哈，他那个接受那个主持人采访的时候又说了一些话，可能在国内又引起了一些误解。就是总而言之啊，他大量的时间是被这种场外的事情所干扰所影响。 嗯，反正他这个情商确实是需要慢慢的提升。 嗯 啊， 所以说那他走了之后，咱们能有点回收回来的这个 资金 本吗？ 能有一些资金啊， 多吗？ 肯定是不如买他的时候多。 嗯， 但是呢，据说未来如果他从费内巴切那屋呢再走， 嗯， 咱也能再有点收成。 哦。 因为现在很多的在国际的转会合同当中呢，都会签这样的，比如说二次转会的时候，之前的俱乐部能够分成多少多少啊，或者说在这个转会过程当中，他代表新的俱乐部出场的场次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之后，再有后续的呀，就是很多很多细节。 嗯，就像你刚刚说的，其实足球真的是一个职业化程度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一个项目哈，往往就可能是其他的一些辅助他、配套他的这个因素不够职业啊。 但是在国际赛场当中其实也有这样的情况哈，就是梅西。昨天呢，我相信很多喜欢巴萨喜欢梅西的球迷这心都碎了， 对，都哭了，跟着他哭 了。梅老板泪流满面，21年的时间最终呢还是败给了资本。 嗯，是梅西呢，他说我想以另外一种方式离开，尽管我认为告别永远不会是一件好事儿，我很想继续留在这儿，我也为这个目标付出了很多，不过最终呢我没有能够成功。我要走了，但这不是永别，只是稍后再见，巴萨万岁。 嗯， 这个确实呢是让很多人感觉心里面不太舒服的。像梅西就说了，说现在轮到我说再见了。13岁，很小的时候就来到了巴塞罗那，21年，说我和我的妻子，三个加泰罗尼亚、阿根廷的小家伙啊，这三个孩子一起离开，我为我在这里所做的一切感到无比的自豪。 嗯 嗯，这个确实是，就像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梅西流下眼泪一样，就很多的球迷也都是在怀念自己过去21年的青春。 嗯， 我们也是连线了天鹰，天鹰他分析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梅西这个离队啊，是现在大环境所导致的，因为在疫情期间，各个俱乐部在整个的经营上遇到了困难，资本现在是无情的在碾压情怀。 我不认为梅西是这个巴萨跟西甲联盟博弈的牺牲品。我觉得他梅西其实是当前世界足球经济、世界足球环境的一个牺牲品，或者说他是一个必然会遭遇第一个打击的一个目标。因为当前的疫情之下，整个世界的足球经济环境都变得非常的恶劣，都变得非常的糟糕。世界真的是曾经从来不差钱的超级豪门，现在都变成了这个样子。那整个世界足球应该说正在往这个低谷当中前进，正在往低谷当中下滑。那作为世界的这种足球当中的顶流，曾几何时啊，这么多年以来，世界足球一直在往上走。把球员的收入、转会费、身价，把俱乐部的投入已经推高到了一个无限的高度，推高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高度。所有的花费、所有的收入都是建立在之前的社会经济模式之下的，都是建立在之前疫情之前的经济模式之下的情况。那么当疫情出现之后，世界经济出现了问题，足球环境出现了问题的时候，那率先出现问题的一定是封顶的这些人、这些俱乐部。这也就是巴萨、西甲跟梅西自己为什么成为现在最大的一个新闻点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就是在封顶的球星，在封顶的俱乐部。所以说他们的问题，我认为啊，不是个人跟俱乐部联赛之间的问题，我认为是大的经济环境、世界经济环境的问题造成的。它就是这么一个环境。你想，巴塞罗那的收入是来自于电视转播，其他的收入来自于球场的门票、球场的纪念品销售。巴塞罗那有自己一个上下三层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纪念品销售市场，每年会卖很多很多的钱，在全世界的游客来到巴塞罗那去旅游，都会去诺坎普球场。但是由于疫情的原因，这个欧洲旅游业受到了重创，然后整个这种收入会锐减，联赛经常要控场比赛，又是大量的收入的降低，然后由于收入的降低，电视转播的这种转播费的降低，转播费的不稳，给俱乐部造成了这种空前的这种伤害，然后很多的这些投资人，很多的这些投资者也在这个时候啊，就是变得越来越贪婪，他们的这样的一些人在这个时刻可以再把这些矛盾、把这些困难、把这些问题推给别人，推给这个俱乐部，推给这个球队，推给这个联赛，那么他们可能到这个时候就撤了，别人就要去背这个锅，去扛这个雷。资本的这种血腥啊，资本的这种无耻啊，在这个时候表现得非常的清晰。那所有的这些问题都要由足球本身来承担。 但是没有办法啊，这就是职业足球的体系。就像前一段时间呢，一直闹着要成立的欧超一样，这是资本对于足球情怀的一种冲击。那在一段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今天的《人在东京》，和大家来聊聊今天的两个话题。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好的，进入到我们今天人在东京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啊。那从明天开始呢，咱们这个节目就要重新把这个名改回来， 嗯， 是吧？雄鸡唱晓， 就叫雄鸡唱晓， 啊，哎，就是雄鸡唱晓的最后一个时段。 是，还有朋友在说这个节目时长的问题。其实不光是这个雄鸡唱晓在奥运会结束之后维持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晚上的金戈铁马同样也是，原来不是晚上6点到7点。那么奥运会期间呢是5点到7点，奥运会完了之后也一样还是5点到7点的时间。 从8月10号开始啊，因为今天呢晚上的时候还叫燃在东京， 对， 但是今儿晚上呢受到国安转播的影响，它是从5点到6点半。 嗯嗯嗯， 6点半我就把这个屋给占了。 对， 我和男子就把这屋给占了。 你们少说点哎呀啊！ 行，我们忍住， 你们别忍，就最好别说哎呀。从8月10号开始呢，金戈铁马栏目会全新的改版，时间覆盖晚高峰5到7点，内容更加的丰富。除了每天必不可少的体育内容呢，还会关注像社会方方面面的那些新鲜事儿、新鲜的资讯、每天的热搜、娱乐、文艺，还有酷辣的段子、才艺展示等等。节目的口号是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北京体育广播新版的金戈铁马晚高峰，听我的。 行，以后就听你的啊。 听还有别人呢，听我一个人说什么呀。 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四时段啊，一开始呢咱们先再来关注一下中超吧。 嗯嗯嗯，中超今天晚上国安将会迎战金门虎，想全取3分靠什么，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 哎， 嗯， 另外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咱们奥运会上88枚奖牌的背后哪一个故事最让您感动和回味啊。中超其实呢除了今天咱们关注的比赛，昨天呢也是在广州赛区有几场球，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最后的比分啊。广州队是5-1大胜了重庆两江竞技，另外呢山东泰山是延续了自己比较好的状态，3-1战胜了广州城，现在呢山东泰山队是领跑广州赛区。另外的两场比赛，深圳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爆冷1-2不敌沧州雄狮，遭遇了3连败，而河南嵩山龙门是以1-0战胜了青岛，青岛现在8连败了，就等着去打这个保级组的比赛了。 嗯， 那现在对于咱们北京国安队来讲呢，在今天这场球也是面对相对来讲这个小组实力比较弱的球队，上海申花也一样，对吧？今天呢也是面对咱们这个小组当中实力比较弱的大连人，这是在4点半和6点半的两场比赛。晚上呢，长春亚泰和河北队来交手，上海海长海港8点半来对战武汉，这是苏州赛区今天的4场比赛。 嗯，也别忘了今天晚间6点30分我们转播这场比赛，欢迎大家到时收听。 当然这场球呢，刚才咱们也提到了，是吧？就是国安队用什么的方式来赢球，谁来进球？ 对 啊，刚才像夏萌说，我和男子少说点，哎呀， 对呀， 就我在想啊，有两种情况是少说。 嗯。 第一种 进球了吗？ 进球了， 别说哎呀了啊！ 第二种就是连打门都没有， 更难看， 对吧？你连打门都没有，你连哎呀你都没机会， 你就不要过度的解读了。我希望是你说的第一种情况。 就是如果是第一种情况的话，是吧？ 嗯， 那就需要中场球员提升创造力了， 嗯， 啊。天英就说了嘛，中场球员要给前锋创造更多的机会啊，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就是是不是说哎呀，还是那、这个。进球了是吧？ 就嘶吼了 啊！ 天津队尽管不是一个强队，尽管是一个实力比较弱的球队哈，但是呢，这个队伍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就是这种招兵买马呀、啊，而且是在转会市场上比较热的一个球队，很多球员其实都想去那个队伍，可能比赛的机会更多，球队的心气儿也不错。对于他们来讲，每次跟国安队踢的时候都会很兴奋，在球队的认知当中还在找这种所谓的这个京津德比哈，这个跟北京队的比赛会让他们很兴奋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我觉得也会激励他们跟国安队的比赛当中会打得更兴奋，这个对国安来讲都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情况，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对手，这种对手跟国安比起来，国安会打得很被动，所以说我认为国安的这场比赛依然是很难打的一场比赛，很困难的一场比赛，我们依然会面临这种艰苦的这种反复拉锯，在反复拉锯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没有进攻优势。如果说我们想赢球，我觉得到现在的国安来讲，还是需要解决战斗的那一下，我们是需要有人能给我们的前锋队员传出好球。我们不能说巴坎布，你说上一次比赛，其实巴坎布上一次比赛全场机会真的不多，那可能那一次单刀球啊没有打进，大家就对他进行了批评，但是他已经是现在我们的外援当中为数不多的剩下来的最好的外援了，能用的就他一个外援，而且是顶级球星，我们对于他没法批评，只有信任，你得给他创造机会，都知道巴卡莫三个机会进一个，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给他创造六个机会九个机会能让他进球啊？所以说核心问题还是我们的中场创造性不足，中场制造机会的能力不足，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情况。 嗯，中场的能力不足，以前啊咱们赖以自豪的中场现在看一看也没几个人了。 我是曼联还说看看就知道，就看坎爷能不能打进球了啊，还有 就看能不能给他点球机会是吧 能不能给他创造机会了、 啊、理智还说呢让巴坎布下课吧，您保持理智啊 这他 下课 了我们就更得靠风水了， 对，咱就更没人可用了啊。 国安这边呢今天晚上的比赛大家还是可以继续和我们聊的，那与此同时在东京奥运会那边呢，我们的记者李维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段感受。前方的四人报道团队呢今天已经开始收拾行李，中午将会搭乘飞机飞回国内进行一段时间的隔离。 现在他们就应该是不是已经 在机场 出发前往机场？ 对对对， 因为在东京比这边要早一个小时，已经都是快要到十点的时间了。 其实这个飞行的时间也没有多长， 飞行时间 一个多小时。他们得转机， 其实是飞差不多三个小时，有一个小时时差 飞行时间没有多长、但是隔离时间特别长、 啊、 所以回到北京的话应该是快九月份了、 其实包括像不老的大叔也在说、说咱们预备队踢完亚冠现在怎么样了、是吧， 对对对， 如果 这事儿 没有问题的话是不是能上掉一两个、咱们的这些小伙子们目前还在乌兹别克斯坦， 还在隔离呢， 还在塔什干呢。 哎呦，这奥运会都完了，怎么还没回来？ 对对，所以呢，就咱先别惦记着预备队的事儿了、预备队， 他们能和林月一块儿回来就不错了，是吗？ 那你 想多了， 那你想多了啊！林远他们今天就回来了， 不是回到北京啊？ 那也不会啊，肯定是比他们要晚很多很多的时间了， 都指不上了。 对，我们先来听一听李维啊所带来的东京奥运的感受吧。 现在是东京时间的8月9号凌晨的12:30了，已经到了8月9号了。再过几个小时呢，我们就将前往机场回国来接受隔离，也算是正式结束了本次东京奥运会报道之旅。现在还是有一点伤感吧。毕竟奥运会真的结束了，在东京待了20天的时间，再一次感受到了奥林匹克的这样一种力量。这是我连续第四次报道奥运会了，当然东京奥运会和之前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这是在疫情之下的一次奥运会，也是延期一年举行的奥运会。其实第一个感受就是没有观众的奥运会多少会感觉有些冷清，尤其是在这个体育场里看着看台上空荡荡，虽然有一些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或者是团部的成员会到现场给自己国家运动员来加油，但是现场的那个气氛还是和真正没有疫情的奥运会是无法相比的。观众和运动员是一种天然的联系，有了现场观众那种激情澎湃的加油声，对于运动员的比赛发挥其实是有好处的。 大部分运动员都是希望有观众这种刺激来激发他们在现场这种比赛的能量，所以说没有了观众的奥运会，可能这是对于运动员来说最不一样的一种感受。对我来说呢，这次奥运会采访之中应该有很多的比赛或者是场面让我印象深刻，但是最印象深的还是中国田径的高光时刻吧，那就是男子百米的苏炳添，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女子铅球的冠军巩立姣，两个人在同一天是完成了中国力量和中国速度的展现。那苏炳添9秒83这样一个百米的成绩，我相信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中国的其他运动员很难去超越苏炳添了。而对于巩立姣来说，四次奥运会分别获得过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这样的名次，也终于圆了他的奥运的梦想吧。我觉得两个运动员在赛后对他们采访之中感觉到是他们的真实和对于奥林匹克的这种一直坚持不懈的努力，两个人都是老将，但是在奥运的赛场上他们向年轻人证明了他们依然是非常强的选手。那对于我来说，这届奥运会最遗憾的应该就是中国女排了。其实接手排球项目的采访之后一直很期待啊，跟中国女排来见证他们的辉煌，但是这次比赛呢，我们中国女排是表现的并不太理想，在小组中呢就是遭遇了出局。其实在比赛结束之后吧，大家和主教练郎平一一拥抱这个场面让我真的是印象深刻，当时我在跟节目连线的时候这个情绪也是比较激动。我觉得对于运动员来说，很多的时候奥运会的机会只有一次，而对于郎平指导来说，这可能也是他最后一次执教球队来打奥运会了。我们都希望中国女排能取得一个好成绩，哪怕不是金牌，只要能上领奖台，或者说打出来一些让我们看起来非常精彩的比赛，我们也觉得中国女排不虚此行吧。但是这次确实我们的表现并不太好，也希望吧中国女排的精神没有丢，女排一直是我们的骄傲。那最后呢，给大家再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在我们媒体酒店下面的这个媒体班车的站点有一个志愿者，他是呢一个中国的留学生。这个小伙子呢其实特别想去参加奥运会的这个赛会志愿者，但是很遗憾错过了报名，所以呢成为了一个城市志愿者，就是做我们这个媒体班车的接待人员。他其实连证件都没有，只有一个黄马甲穿在身上来证明他是为奥运来服务的一个工作人员。小伙子每天从早到晚一直会站在我们这个班车点，下雨还有这种暴热的天气都会站在那儿来负责呢给媒体进行这个班车的指引。后来我也跟他聊过几句，我说为什么要来做这样一个工作，他说我只想离奥运更近一些，而且每次看到我们中国记者上车下车的时候，他都会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帮助。我想他也是在用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方式来展现他对于奥林匹克的激情以及对于志愿服务的这种热情。其实对于他们这些在国外来上学的学生们来说呢也挺不容易的。他告诉我他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没有回国没有回家了，他其实挺想家的，但是疫情没有办法，时间上不允许他有时间来回国。也希望疫情真的能够早点过去，让这些因为疫情暂时无法回家的人能够早点回家。 李维呢也为我谈了他在东京的感受啊。刚才看家里人也发来微信说了，李维这一听也是性情中人啊，特别感性的一位记者。 是的，没这次东京奥运会赛场当中没少留下滚烫的热泪啊，尤其在这个中国女排关注中国女排比赛的时候。有朋友还说这个奥运结束了是不是就翻篇了呢，其实不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呢，我们还会陆续的去关注到我们前方四人报道团队给我们带来的东京奥运会的一些总结性的报道。有站在 虽然说他们回来需要按照疫情的防控要求进行隔离啊，但是隔离的时候在屋里边也没事，把电脑打开把采访的所有的录音 整理整理还是要工作起来的嘛当然了，回来还是要好好的休息几天 对对对 啊，睡上几天补补觉然后再开始重新的工作。 尤其是等隔离解除结束之后就回北京这屋就 吃几顿啊，串儿饺子炸酱面 这个乌冬面 乌冬面就算了， 日式烤肉 讨厌 寿司 要想吃这咱们这边要什么有什么 微博和微信看看大家对于今天的话题有哪些想说的想聊的。 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咱们的88枚奖牌背后哪一个故事最令您感动和回味，还有呢就是国安队今天的迎战金门虎拿三分靠什么。我也看到在咱们微信当中啊，北京枪科他发了一张照片， 这个 说这个是他最感动的英国的厨师 每周在餐馆工作40小时，获得了东京奥运会新设极限单车 BMX 项目的金牌。然后我就算了一下，每周工作40小时，其实就是每天 周一到周五， 对， 每 天8小时， 工作8小时， 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时间。 但是呢，人家是要工作，他是在工作之余来进行BMX 小轮车的这个。 他可能下了班之后去训练，或者周末2天进行训练，就是他一周肯定这个时间安排的是满满当当的啊。 其实另外我也看了一个，好像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小姑娘，她参加比赛，她也是平时打工。他靠在这个餐馆啊，在这个超市里面打工挣钱，挣够了钱之后呢，来训练和比赛，参加东京奥运会，后来拿了这个成绩之后，就有媒体不是采访这个连锁超市吗？这连锁超市的表态也特别有意思，那不像咱们这个 加工资的、 连锁超市说，就是我们觉得他在奥运赛场的表现特别特别好，欢迎他回来工作。 这是太小气了，这都拿冠军了还没点表示吗？这跟咱们这屋的这个画风不太一样。 对，咱们这屋就是有这辣条公司，直接就说我 想办法不给你准备好了， 全 回来当老板吧， 所有的辣条随便吃。 对， 然后呢这个公园的年票给你备好了啊，公园随便玩。但是我相信像咱们小姑娘回来之后，她还是会把自己的重心放在备战下一届奥运会上，因为对于全红婵来讲，她进入国家队是巴黎奥运会的人才储备库，但是因为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她正好这个年纪够参加奥运会了，赶上了这一届东京奥运会，结果一鸣惊人。 其实这个专业运动员的日常生活比我们想象的要枯燥乏味多了啊，除了训练就是比赛，要么就在去比赛的路上。Tony 伟说，看咱们三人女篮杨舒予隔离一天就把总结给写了，咱们这个速度也是够快的。 主要他就一个项目咱们四个记者写好多项目。 对呀、而且他是写自己的，我们这不光要写自己的，我们还得就是前瞻， 还得写他的 总结，对对，还得写他的，所以我们时间要长一点。 另外这边呢也有朋友就是特别提到在奥运会上感人的，像葛大爷就说了，88枚奖牌当中最让他感动的是巩立姣全力一掷掷出中国人的精气神那一头。 而且他赛后还和这个他的前辈是一位外国的运动员致意啊，他说那是他的偶像，因为那个对方好像是也是孩子的妈妈了，他说这么大年龄还能继续坚持在赛场当中是他的偶像。 关键是过去的几届这个比赛的时候啊，他名次都在巩立姣前边。巩立姣呢投得好的时候他拿一个冠军，巩立姣亚军然后巩立姣在上一届这个投第四呢他拿个亚军，反正就是每次比赛他的成绩都比巩立姣要好一点，结果这一次终于是超越了对手拿到了金牌。对方也是体现了奥林匹克精神特别真诚的 去祝福他了， 向巩立姣表示了祝贺。 北京人在北京说苏炳添100米的9秒8320年之内无人超越。 这个成绩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突出。 但是我觉得现在咱们中国在运动训练水方面的这个水平越来越高了20年之内无法超越，我觉得可能时间有点长。没准儿有随着这个训练水平的越来越提高，随着这个运动方式的越来越科学，我觉得打破这个记录应该指日可待吧。 对，苏教授把他那个论文里面关于训练的这些东西拿出来和小师弟们分享一下，能不能够 都公开了 培养下一个苏炳添。 还有美少女说迎战金门虎国安靠什么取胜，俩字儿底蕴。这 还不如运气呢。 金门虎也是这个中国职业化的， 人也有底蕴， 对，第一批的俱乐部是吧。 嗯嗯 啊，杨洋洋则说呢，张玉宁的射门靴是给丢了吗？确实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玉宁来讲，在锋线上是不是要能够有更好的表现，也期待着他能够取得进球。 嗯，北京枪哥还在这担忧呢，说小泉丫头啊，会不会成为当代的仲永 啊？ 伤仲永的那个仲永， 想到当年那个劳力士了， 对对对对对。 我相信在现在的这个整个的体系下啊，和之前会发生一些变化，他的训练的保障一定只是会做得更好。 嗯嗯。刚刚有朋友在问到说这个国安隔离的球队啊，因为很遗憾赶上了这个千年不遇的疫情，核桃还在那儿感慨呢。 这边在微信当中也有提到这场比赛，6306说了，对河北这个场地感觉不如对武汉那场，说平顺的场地条件有利于国安的加速传导节省体力。那这场球呢面对天津就是当心他上次那个第二外援是吧，天津队。天津队现在在人员上经过了调整之后，感觉比国安队在二次转会期的时候补充的都好。 核桃还说全运会要来了，我得看一看国家队的女足啊。退役少校还说全运会能如期举办吗？还有明年的杭州亚运会，反正截止到目前为止看样子这个比赛都是要顺利举在顺利筹办过程当中的。 对， The Three 就是说国安靠什么取胜呢？说朴成早点上场。我倒是觉得今天的朴成啊是不是首发。因为今天在比赛当中呢，昨天新发布会是老朴来的朴成出席 了发 布会， 谁就肯定首发嘛。 裁判员呢，这个主教练应该是让朴成是不是今天比赛当中能够首发出战。 还有问巴顿能上吗？你给预测一下。 巴顿，我觉得这场比赛可以打了，因为根据这个回避的原则啊，上一次京津大战的时候呢是咱们国安队的主场，在国安队的主场的时候应该是不上。今天这场球按照赛程来讲，应该是天津队的主场。巴顿应该是有机会。刚才还有家里人预测3-1。咱们国安在比赛当中取胜，然后呢，天津那边那进球巴顿进的，要是这样的结果也还是不错啊，也还是不错。那看看时间的原因哈，我们要在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带来党史系列旗帜啊，双奥总工李九林。不过呢，还提醒大家伙吧，1025动生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就叫迟发性肌肉酸痛如何处理。来 听听梦莹的解读。对， 就是我到现在也没弄清楚这个迟发性肌肉酸痛。 你不是还问什么多迟吗？ 对啊，得多迟啊。比如说像我昨天练完了之后今天疼算迟发吗？ 哎，要不这样吧，你一会儿别走了，就在直播间听 节目吧。我在楼上办公室我也能听节目。 在这听得清楚。 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党史系列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夜话再会。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国家速滑馆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项目的比赛场馆，也是冬奥会新建场馆的标志性建筑。2008年北京奥运会国家体育场同样也是当时新建场馆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这两座极具特色的建筑都和一个人有着直接的联系，他就是双奥总工李九林。 我叫李九林，是国家速滑馆公司的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我期待着我们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的场馆能够展示出更好的这个中国建造的技术水平，也期待全世界的运动员呢都能够在我们的场馆上创造最好的成绩。 双奥总工啊，还是上次蔡书记来现场，